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不用说，第一个走上前的仍旧是戴沐白，他在海马斗罗身后一步处站定。海马斗罗缓缓抬起双手，脸上尽是虔诚之色，双手提至胸前，掌心间隔半尺相对，淡淡蓝光缓缓出现在他双手掌心正中的位置。随着蓝光渐渐增强，唐三突然有了种熟悉的感觉。 这蓝光似曾相识啊。 当蓝光充满海马斗罗掌心时，光芒骤然绽放，令整座海马圣柱台上都氤氲起一片橙蓝色的光芒。紧接着，海马圣柱下方光芒一闪，一道蓝光顺着圣柱的纹路蔓延而上，几乎眨眼的功夫就上升到了顶端。海马斗罗转过身，右手朝着戴沐白的身体一指，一道蓝色光柱从天而降，笼罩住戴沐白的身体。沐浴在光柱中的戴沐白有些茫然，显然是并没有什么感觉。光柱的颜色开始发生转变，由蓝色变成了白色，紧接着又迅速由白色变成了黄色，几乎毫无停顿地再转化为紫色，紫色渐渐加深，这一次转变的速度慢了一些，但却依旧持续变化着。看着戴沐白身上光芒的变化，海马斗罗似乎有些惊愕。时间不长，那紫光已经完全变成了黑色，几乎将戴沐白的身体完全掩盖在光柱之下。而在海马斗罗背后的海马圣柱上，最下方的纹路也开始变成了黑色，并且逐步向上攀升着。唐三他们并没有注意到，之前带他们来此的黄衣海魂师看到海马圣柱的变化，此时一个个脸上都充满了骇然之色，尤其是那名中年魂师，甚至流露出几分怜悯。 黑色， 这么黑色的，这么大的考验， 不让他们来接受考验，却偏偏要来。海神大人对陆地魂师的考验，果然。 黑色的光纹一直攀升到海马圣柱接近三分之一的位置才停顿了一下，但很快它又继续向上蔓延，这一次的速度更快，一会儿的功夫，黑色光纹已经遍布整根海马圣柱。紧接着一共六道黑光射出，同时在戴沐白面前化为六面正方形的光幕，每一层光幕上都闪烁着一些特殊的金色文字，其中第一片光幕上的文字光芒闪烁，另外五片则相对暗淡许多。六道光幕收敛，化为六点黑光同时没入戴沐白额头之中，在他额头上多了一个黑色的六角形。戴沐白仿佛感觉到了什么，眼中的茫然被深邃所代替，一句话也没有说，快速后退几步，盘膝坐在地上，闭合双目，眉头微皱，似乎在思索着什么。海马圣柱的黑光渐渐褪去，一切都恢复了正常，但海马斗罗看着戴沐白的目光却有些复杂。如果从唐三的角度来理解，这位海马斗罗就像是在看一个死人。 黑级六靠，比我当初还多了两靠。海神大人，难道这是个罪人吗？ 前辈，什么是黑级六考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 海神大人所给的考验是分等级的，等级不同，考验的难度也不同。和魂环的颜色一样，从低到高，分别是白级考核、黄级考核、紫级考核、黑级考核和红色的顶级考核。海神大人会根据不同的人进行不同的考核，而考核的内容就在刚才出现的光幕之中，只有被考核者与考官才能得知。我就是你们的考官，通过不同级别的考核，在海神岛上也会得到相应的权利。考核级别不只根据被考核者的实力决定，也会考虑到潜力，这是海神大人的旨意。其中白级考核与黄级考核都只会有一项考验，通过了就算成功。 到了子级考核，会有一到三种考验。也就是说，如果圣柱中射出的光芒是一道，那么你就要经历一项子级的考验。如果是三道，你就要经过三项考验才算通过。而到了黑级考核，最少也会出现四项考核，最多是六项，也就是刚才我所说的黑级六考。黑级六考可以说是黑级考核中最难的。我可以告诉你们的是，近百年时间，黑级考核一共出现了31次，7次通过，24次失败。通过的7个人，就是现在海神岛7圣柱的守护者。而我们7个人中，只有海龙圣柱的守护者海龙斗罗是刚通过黑级六考的，他也是我们中最强的一个，魂力现在已经突破了95级。 海马斗罗的解释很详细，目的却只有一个，就是告诉眼前这些年轻人，黑级六考是多么艰难的一件事。通过了，就相当于有了圣柱守护者一样的权威，失败的话，就只有一个结果，死亡。史莱克七怪众人面面相觑，一时间谁也说不出话来。 接受了海神大人的考验，那么立刻就要开始进行。黑级考验对于你们陆地魂师的实现是一年必须要完成一种考验，完成一种后，下一项考验才会出现。如果超时或者试图逃避，那么先前印入额头的海神封印就会炸裂，将参考者抹杀。黑级考核从来没有失败者，只有通过者和死者。所以有名天堂与地狱。我也没有想到海神大人对于你们这些陆地魂师的考核会如此艰难。你们这些人后悔还来得及，否则一旦再出现黑级考核，也会和他一样。看在你们并不是来自于武魂殿，我可以坦白地告诉你们，以他60多级的实力，根本没有通过黑级六考的可能，必死无疑。 等一下，前辈，您说慕白没有任何通过考核的机会，必死无疑，那么当初您又是怎样通过考核的呢？据我所知，海神岛上的人必须要在18岁的时候接受考核，难道您18岁的时候比现在的慕白还要强吗？ 我18岁的时候还未达到40级，和现在的他相比要差了很多。但有件事你们必须要明白，海神大人对于我们海神岛魂师的黑级考核实现是10年完成一件。尽管如此，我的黑级四考还是令我数次险死欢生。我所面对的最后一项考核是在除护岛神兽以外的魔魂大白鲨群中坚持1个时辰。 众人都安静下来，但海马斗罗却并没有从他们任何人脸上发现恐惧或者是气馁的神色。朱竹清第二个走了出来，站在先前戴沐白站过的位置。 前辈，请海神大人赐予我考验。 你不再考虑一下了吗？ 前辈，我们来这里就是为了接受考验的。如果考验太简单的话，我们岂不是白来一趟吗？没有压力怎能有动力？我们已经做过很多不可能完成的事，再创造一次奇迹也没什么。 好，你们这些年轻人果然很有冲劲，很少有人能拥有像你们这样的勇气了。 这位封号斗罗没有再多说什么，蓝光再次凝聚，海马圣柱光芒闪耀中，一道光柱从天而降，笼罩在朱竹清身上。 蓝色变成了白色，毫不停留地转化为黄色、紫色，正像海马斗罗预料的那样，紫色渐渐深邃，终于还是化为了黑色。眼看着那黑色魔纹在海马圣柱上徐徐攀升，海马斗罗不禁深吸口气，内心之中多了些惋惜。但作为主考者，既然史莱克七怪执意如此，他也不便多说什么。不过朱竹清带来的黑光并没有像戴沐白那样攀升到那么高，在海马圣柱大约中央的位置就停了下来，不再上冲。五道光幕悄然浮现，除了比戴沐白少上一道光幕之外，其他的情形一模一样。朱竹清同样闭合双目，在黑光涌入额头后盘膝坐下，静静地思索。在他的额头上出现的是一颗黑色的五角星，黑级五考，仅次于戴沐白的黑级六考，难度不言而喻。奥斯卡抢在宁荣荣之前走了上来，站在相同的位置，在海马斗罗开始祈祷海神之光前，他开口说道： 前辈，我有个问题，这些考验如此之难，如果我们能顺利通过的话，能得到什么好处呢？啊，我指除了在海神岛获得相应权益之外的好处。 获得海神岛上的权益，就是所能获得的最大好处。如果说还有什么好处的话，那么你们说过的，在压力中更快提升实力，也算是吧。 前辈，那就请开始吧。 按照海马斗罗的认知，眼前这名年轻人的武魂虽然有些奇异，又肯定有魂骨存在，但作为一名食物系魂师，他所要承受的考核肯定要比先前两人低上一些。可当魔纹攀升之后，海马斗罗却发现自己错了。最后出现在奥斯卡面前的，与戴沐白一样，竟然也是六片黑色光幕。光芒褪去，黑色六角星出现在奥斯卡额头上，他却并未像戴沐白和朱竹清那样进入思索之中，反而有些兴奋地睁开双眼。 很好，我也是六个考验，哈哈。 黑级六考令你很高兴？ 看得出，海神大人赐予的考验是根据被考核者综合素质而定。我也是黑级六考，那就证明我的潜力和戴老大一样，比竹青还要强上一点。嘿，这还不好吗？ 真的不太了解现在这些年轻人的想法了。难道我没说清楚，失败的结果可是死亡啊？ 超过六考，超过六考，超过六考，超过六考！尊敬的海神大人，您一定要让我超过六考啊！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